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日复一日的牵挂，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年复一年的感动。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只能说再见。 小说联播， 小说联播。 上个世纪60年代末，我才十几岁，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延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子。我到那儿去当了农民，在那里度过了7年的时光。 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 追寻人民领袖的初心， 记录梁家河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激发砥砺前行的信心。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请听第四集。 1969年的春节很快到了，知青们吃到了延安的蒸碗，那是延安人招待贵客的标准餐。四个小碗盛着烧肉、酥鸡、丸子、排骨，摆在炕桌上，配以米酒。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这一桌饭真算得上是豪华大餐了。那时的小孩子总是对过年有着特别的期待，因为只有过年才能吃到肉，才能穿上新衣。这顿饭让知青们惊叹不已，陕北竟有这么好吃的东西。短暂的欢乐过后，梁家河真实的一面就展露了出来。 正月15刚过，村子里有人锁了门走了。走亲戚去了吗？不是，他们寻吃去了。寻吃是什么？讨饭。每年这个时节，村民们像约好了似的，纷纷离开家门，加入外出讨饭的人流。在延川县，几乎有一半村庄都有人在这个时节外出寻吃，甚至包括一些生产队的队长。知青们不知道当地人是以这种方式来度过饥荒的，他们甚至骂那些讨饭的人是二溜子。 乡亲们来串门聊天，知青们就问出身，回答是贫下中农。那好，请贫下中农抽根烟，是富农就轰出去。在那个年代的政治课里，地主、富农是专政的对象。农民的那种劳动强度让初到梁家河的习近平感到震惊。陕北农民醒得早，清晨6点就起床上山劳动，爬到山上，人已经气喘吁吁了，但还要干活，一直干到晌午吃饭时间，没有歇的时候。 在这种艰苦的劳动环境中，习近平学会了抽烟，因为抽烟可以休息会儿。城市与乡村，平原与山区，繁华与贫困，开放与封闭，东部与西部，这些不同的概念在习近平脑海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给他第一年的插队生活蒙上了重重的阴影。 习近平回忆说，他刚来的时候和这里有种距离感，这种距离感随着一件事在延川县的传播被强化。2004年，习近平在接受延安广播电视台的专访时回忆，当时人们对他议论最多的一件事是拿面包喂狗。清理书包的时候，他发现出发时从北京带来的半个面包已经发霉变质，就随手扔给了狗。村民没见过面包，更没吃过，听习近平说那是面包，难以想象怎么能拿这么好的东西喂狗，就说知青糟蹋粮食。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传的整个延川县都知道了。习近平说，陌生的环境中，周围遭遇的又是不信任的目光，年仅15岁的我最初感到十分的孤独。 那是一个被撕裂的年代，他的父亲遭到批判关押，母亲被下放，姐姐去了内蒙古，生存还是毁灭，习近平挣扎在这个哈姆雷特式的追问中十分苦闷。 习近平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有一次，他和雷平生到文安驿另一个大队去找八一中学的同学，板凳还没坐热，就接到公社紧急通知，要求全体知青、基层干部和民兵到公社开会。赶回梁家河显然已经来不及了，两人便随这个大队的队伍直接去公社。队伍打头的是大队党支部书记，扛着红旗。快到公社时，看到了梁家河的队伍，两人加入到自己大队的队伍里。这件事怎么看都稀松平常，合乎常理，但有人却从中嗅到了不一般的味道。习仲勋的儿子不跟红旗走了，在当时的语境里，不跟红旗走就是不跟党走，就是反革命。 这件事被人们议论了好一阵后渐渐被淡忘，但在习近平的心里却留下了深深的烙痕。他很迷惘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其他人出工干活，他却打不起精神来。习近平很苦闷，但他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又岂是苦闷两个字能说得尽的。此时习近平还不知道，梁家河插队的15名知青中有10个人的父母正在遭受着批斗。 习近平坦言，他当了一次逃兵。几个月后，习近平向梁玉明请了假回京探亲，没想到因为失去了北京户口，当地公安把他当作倒流人口抓了起来。习近平后来回忆说，先关在派出所，一进去就是4-5个月，而且关进去不是让你白坐着，强制干重体力活，海淀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的。 我确实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延安人啊，因为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起承点。 记录习近平总书记的知青岁月， 挖掘梁家河小村庄的大学问， 请继续收听纪实文学《梁家河》，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梁家河编写组。 梁玉明再见到习近平是五个月之后的事情了。习近平回来的时候，脸上沾着煤土，黑黢黢的。 习近平表明了心迹，扎根农村，扎根一辈子。习近平斩断了归途，不再有回北京一说了。由被动到主动，人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习近平。 实际上，习近平被从北京送到了太行山区，他是听了姨父魏振武，又名魏建，和姨母齐云的劝说后，才回到梁家河的。魏振武当年是东北大学学生，他给习近平讲述了1935年129运动后，他们那些热血青年怎么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怎么到太行山坚持战斗。 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习近平写道，他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是找机会往群众里钻，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当然要靠群众。听了姨父姨母的话，习近平对自己在梁家河的生活做了反思。在上山下乡时，我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也就没有注意团结的问题。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不好。 习近平说的团结源于父亲习仲勋的教诲。习仲勋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曾长期从事群众工作。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习仲勋是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就是在沿途张贴的布告里看到习仲勋名字的。陕北后来成了中共中央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在这块土地上，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找到了抗日救国的策略方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革命由此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现在习近平也找到了一个法宝，他的团结观。习近平说，我父亲经常给我讲团结的道理，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给人方便自己方便。用他的话讲，就是做每件事不要只考虑自己愿不愿意，还要考虑别人愿不愿意，因为你生活在人群中，什么事情都以自己为主，就是不行的。习近平相信，黄土地养育了他的父辈，也一定会以宽大的胸襟接纳他。带着这样的团结观，习近平开始将自己融入群众，融入乡村。正是这个团结观，使他逐渐形成了扎根人民、团结群众的观念。能团结人，成为他鲜明的领导风格之一。 想变了一个人，习近平努力弥合着北京娃和村里娃的差异，而这意味着一种脱胎换骨的转变。对于习近平来说，梁家河最难人、最恼人的是跳蚤，陕北人叫他葛藻。习近平皮肤过敏，跳蚤叮咬后用手一挠就肿起了红疙瘩，越挠越痒，痛苦不堪。石春阳当年和习近平一起劳动，从他挽起的裤脚下看到过习近平身上被跳蚤、虱子叮咬过的疤痕。 他的小腿上到处是被咬过后肿起的红疙瘩，有的刚刚结痂，有的痂被抓掉，往外渗着血水。习近平他们寻找着对付跳蚤的各种办法，他们给炕上撒溜溜粉，进门的时候抖抖裤脚，有时烧一锅开水把衣服烫一烫。两年后，习近平就习惯了，任跳蚤怎么叮咬，照样酣然入睡。 上厕所也不习惯，农家的厕所都很简陋，在窑洞外面的角落挖个坑，四周用石板遮挡一下就成了。厕所又脏又臭，冬天蹲在里面四面透风，冻得人直哆嗦，夏天蚊蝇飞舞，气味令人窒息，以至于上厕所成了一件让人发怵的事。同在梁家河插队的知青戴明回忆说，后来大家都养成了快速上厕所的习惯。农村没条件洗澡，天冷的时候就烧点热水，用毛巾擦一擦。天气转暖了，大家就会到河边冲凉，虽说穿了游泳裤，但村里人笑话他们说，大小伙子还光屁股，以后他们再也没那样洗过。 刷牙也差点成了笑料，村里人不明白刷牙是怎么一回事，早上看到知青们刷牙就说，这帮知青不知怎么了，早上起来嘴里吐白沫嘞。 在邢文英眼里，习近平是个内向的少年，站在门口拿本书看。邢文英来自北京57中，在文安义公社高家坪大队插队，习近平常来这里找他的知青好友。戴明说，习近平从来不诉苦，也不抱怨，很坚强。在村里人看来，习近平见多识广，性格随和，说话不偏激，也不保守，非常实在。习近平身上没有那种让人产生隔膜的城市味儿。 梁家河有一个后生叫林娃，是基建队队长武玉华的儿子。林娃有智力缺陷，说话不知深浅，做事冒冒失失，但是能干活，村里人把他当成开心果，常逗他出丑。有时林娃让人下不了台，还会挨顿打。林娃妈心疼孩子，常为林娃的事儿与人打嘴官司。知青编入基建队后，武玉华和林娃妈都很紧张，那可是京城里来的娃娃，林娃万一惹出个什么乱子，可怎么得了？他们担心林娃跟知青发生冲突，劳动的时候，林娃妈就守在林娃身边，但总有守不住的时候。 习近平他们几个知青都抽烟，劳动中间休息，大家就会卷上一支。有时习近平卷好烟，放到嘴边刚要抽，就被冲上来的林娃抢走，揉碎扔了。这样的事儿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但没有人看见习近平恼怒过。乡亲们把这事儿看在眼里，说近平这后生仁义。 1993年，习近平回梁家河看望乡亲们的时候，专门问起了林娃。得知武玉华和林娃妈相继去世，林娃进了养老院，习近平拿出500块钱让武辉转交给林娃。 身上没有城市味的习近平跟村子里的年轻人也很快熟悉起来，他把自己的鞋子送给家境贫困的伙伴，有时还会当起理发师给村里的青年人理发。有一阵儿，他还当起了游泳教练，教那些只会狗刨式的青年学习蛙泳。梁家河返乡知青王献平、社员石春阳、武辉、张卫庞等， 都成了他的朋友、伙伴。尽管他们都知道习近平的父亲犯了错误，他是个黑帮子弟。与习近平的交往深深影响了这些伙伴们的人生选择。与习近平交流较多的武辉后来成了一名教师，石春阳则在习近平离开梁家河时接替习近平当上了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 在梁家河一队插队的北京知青王翠玉这样评价习近平：在习近平眼里，没有高高低低，没有看得起谁，看不起谁。他待人讲话总是面带笑容，总是很和气，这是很不容易的。乡亲们已经从心底里接纳了这个北京娃，习近平还成了乡亲们了解外部世界的一个通道，一双眼睛。 在知青们眼里，梁家河很原始，梁家河人住得很原始。梁家河人住的是土窑洞，窑洞里不仅有狮子、跳蚤、臭虫、老鼠，偶尔还有蝎子，甚至有蛇出没。梁家河的粮食加工也很原始，用的是石磨和碾子，比如加工玉米用碾子碾成身子煮粥吃，用石磨磨成粉做团子吃。尽管使用毛驴拉碾子拉磨，但每次加工都需要耗费很长时间。知青们做不好这些活计，就先吃不用加工的小米做小米饭，然后是玉米碾一碾就能煮粥吃，最后才吃麦子，因为麦子加工起来最麻烦。原始的还有劳动工具和生产方式。尽管在北京上学时接触过一些简单的农具，但陕北的劳动工具依然让知青们印象深刻。梁家河刨土用的老镢头比他们见过的要宽得多，这种镢头镢口宽，刨的土多，也更费力气。陕北的扁担是用质地坚硬的木材做的，没有弹性，为防止折断，中间还用一根短木加固。这种扁担使用起来结结实实地压在肩膀上，很容易磨破皮肤。播种是人工撒种，在知青们看来，这是粮食低产的原因之一。 梁家河也很穷困，有人一年四季只有一套衣服，天冷的时候在里面缝上棉絮，天暖的时候再把棉絮拆下来。粮食不够吃，有人把蚕刺枣磨成粉，掺在玉米面里做成团子。这种食物很难消化，容易便秘，以致留下了寻吃的、讨吃的、屁股掉个枣胡子的说法。为了应对粮食短缺，人们一天早晚两顿吃稀的，中午吃顿干饭，补充劳作消耗的体力，但常常挨不到晚上睡觉，腹内已空，饥饿难耐。有人会取一撮盐用水冲了仰脖子喝下，趁腹内饱胀赶紧入眠。 大自然严酷的让人敬畏，陕北干旱少雨，土地贫瘠，那口口相传的祈雨调里写着人们深深的无奈。 天寒了呀，中国了，地上的青苗晒干了，再干了结个局哟，就安命呀。